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试一试赖着你，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懒在这里。

the darkness, the storm below. I just can't face it, so I don't. You say I don't care at all, but if you only knew at night all the sleep I lose over what I can't change.Get it the hard way. 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.2，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。 那做过的梦，受过的伤。